乡，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燕子啊。 续来听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开花调》，吕继红带出的《冰妈妈》。 口难开。

悄悄在心中燃烧啊，悄悄我保卫人民，保卫悄悄战士的责任多么崇高，多么崇高功高啊啊啊啊啊！ 我们领导为我所归我的那满对我马萨索阿克罗伊达萨加그바라스디모만나와와타발랴사라다이나근무와그서미이방누바라기타보속디바방하나아두하사사두이나라와이는우스노사비하다띠두이나누와누웨두야옌남만다이이바자리웨무라누이레다순딘딴반딘따爱门兰独立圆满的沙斯的曼达爱叫斯纳的呀沙达的白马音那是个嘎拉翻别根那根穷来一回的梦努巴拉吉巴不速的马帮阿拉小空间绝不能让它没了，我们把晒干的原野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是你的不变。

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 再见，再见，到明天的这一天，再见。

就此暂别，约好6小时后再见。